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我哋翻翻嚟第三节，头先讲到呢个李大超声明，咁啊原文系咁样嘅，佢话诸位同志们。兄弟心不愿在本党改造的身运中潜藉下猜疑而不安的重视，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这个第一段，兄弟心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运中，本党是指国民党，因为当时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面即发表这个声明，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他就说我个人和一班年轻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加入本党的理由和原委，还有我们的工作态度，即在这个国民党入面的工作态度，诚恳讲几句说话。兄弟们到广州来，成本党总理即是孙中山及党中先进朱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绵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朱同志越沉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精神。本党总理就是孙中山。但有少数先进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至其怀疑者。但是都有很多国民党人就很怀疑，就是你中共这些党员加入国民党究竟是什么居心呢，这样怀疑呢，是不是使此怀疑不能焕然冰释，则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切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所愿，想亦非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事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之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盟的危机。有时你睇返呢啲咁嘅即係声明，你就会觉得哇，当时讲嘅大家听到真係大义凛然喎。你讲嘅所谓要消除危机，果然就后来就真係出现呢啲危机，係咪，你真係去渗透分裂国民党㗎，係咪。但是当时一定要告诉人，我们是一心为这个国民革命，在这个中国国民党领导底下的国民革命的，但是你们怀疑，那我就要解释。好了，第三段了，他说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帝国主义及那微视列强的军阀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族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以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顽固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了，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众 恢复民啊解放民族，恢复民族，奠定民族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当时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个步骤为国民革命而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运动而来。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革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嗱，呢一段咧就真係講到情詞懇切，係嘛？喺中國當時就只有一個真真正正啊有主義、有領袖、有組織嘅政黨，就係國民黨啦。咁我哋只能夠加入國民黨，先至可以推動呢、這個即係啊反殖啊嘅民族革命運動，係嘛？所以只能夠投入呢一個政黨。好啦，跟住一段。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本党，本党就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政纲，是看本党所定的政纲，所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是吗？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跟住呢一段，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我们，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引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一个团体的加入，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参加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就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运动亦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应负二重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的普通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所具我们财力，所我们的财力不升，才能的才啦，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同志、诸同志不论指导且康助之，是我们的恩幸。嗱，呢一段都好重要嘅，因为喂系人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系第三国际嘅中国支部啦，系咪？咁佢都要承认呢个系第三国际嘅中国支部。咁但系我哋以个人名义嚟参加你国民党，系咪？咁就唔系共产国际一个国际组织嚟参加你国民党。更何況，即係中國共產黨作為第三國際嘅中國支部，佢加入國民黨，用個人嘅名義加入國民黨，佢可以做喺中間一個聯絡連鎖嘅作用，係咪？因為呢一個所謂國民革命，佢唔單止係即係一個國家嘅本身嘅民族革命運動，佢仲係一個世界革命嚟嘅，係咪？嗱，另外呢一段啦，佢話總之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和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私利，以乎团体的取巧而有所让涉于本党的。 土耳其的共产党亦加入了土耳其的国民党，于土耳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国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但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即土耳其、美国、英国。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事实上作个长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迎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鼠的行动。不过我们既然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而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可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加以防制。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久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与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揭而扫除，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后，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常，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精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如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北京代表李大超意见书，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段声明当时就是李大超在这个国民党一大的会议上面即发表的。咁我头先提到咧，就係国民党内部对于呢一个所谓容共咧，有好大分歧，嗱个意见好大分歧。共产党对于加入国民党咧，系嘛，或者对于国民党嘅态度咧，亦都有好大分歧，系嘛。咁但系如果你睇李大超嘅讲法咧，总嘅嚟讲咧，就系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咧，系对当时嘅中国革命系有利嘅，而当时嘅中国革命咧，就系话要北伐。統一中國係嘛？令到呢個中華民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嘅國家係嘛？因為呢啲咁啊北洋政府、北方嘅政府咧勾結帝國主義係嘛？中國四分五裂啊，成為列強，即係大家喺度瓜分鬥否嘅所在，只有加入國民黨呢一個有組織、有領袖、有主義喺呢個中國裏面最大嘅一個革命政黨，咁呢個國民革命咧，即係先至係有利嘅嚇。咁呢個就係成篇文嘅一個主題。咁但係如果你猜疑我咧，係不必嘅。如果你驚我哋入嚟即係依附喺國民黨身上，跟住發展國民黨啊，呢種憂慮都冇必要嘅，係咪啊？我哋當然仍然都係第三國際中國嘅支部。咁但係就唔代表我哋要入國民黨去發展呢個共產黨，就講呢啲嘢。咁講呢啲嘢主要就係為咗要消除一啲即係反對容共嘅嗰啲國民黨人嘅疑慮，係咪？咁我頭先講過啦，呢個喺國民黨裏面咧就真係非常之分歧。其中一個最顯著嘅人物就係蔣中正，係咪？咁蔣中正即係佢係好懷疑嘅，咁但係當時因為佢認為孫中山既然覺得是没问题，那他就唯有就是執行这个孫中山的这个这样的政策，是吧？那就继续去啦，是吧？但是当孫中山一合埋眼，那么整个形势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然呢，这个转变除了是因为孫中山逝世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客观的因素的，那我们迟些就可以继续讲。下一次回来呢，我就会讲这个就是蔣中正的一些看法。